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今日讲到阿难，请问法修行的维持。法呢，首先说本来呢生法一体，无所谓要修或者要静，但是因为众生呢迷了真心，而用这个妄想呢，所以就有这个真和妄之分。既然有真妄之分呢， 就要反妄归真。反妄归真呢就要安立这个维持了。那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有妄呢，就因为众生的颠倒。所以呢现在呢今晚讲到众生颠倒的因，跟着呢讲世界颠倒的因。因为有颠倒呢，所以就是迷，又冇呢个迷失咗呢个真心，因此呢就要修，修咗之后呢就可以证得呢个菩提。证菩提嘅过程呢要经过55位真菩提老。今日就讲到众生为乜嘢要颠倒啦。所以经话阿难，云何名为众生颠倒？阿难，由性明心，性明言故，因明发性，性妄见生，从不境无，性究竟有。昨天就是说本来什么都没有的，是我们的真性是没有十法界众生的，为什么又有十法界众生产生呢？就因为众生颠倒了。现在法呢就解什么叫做众生颠倒呢？这里呢他说由性明心，性明言故。由性明心，这个性明心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性觉妙明的真心。性觉妙明的真心的性呢本来就明的，即是前面所讲性觉必明。性觉呢，我哋本性啊，真而善性咧，本嚟就系觉悟嘅，本嚟就有呢个智慧光明。呢、这个智慧光明系无行制嘅，现照法界。但系咧，佢亦有随缘嘅作用，所以能够为法界、十法界、圣人同埋凡夫之所依。六凡众生或者系九法界众生，迷咗呢一个真心咧，呢、这个真心咧就唔系众生都变成众生啦。知法咧觉悟咗呢个真心，因此无法之中咧系变成有法，所以咧生法同一个性啊，但系因为迷同埋悟唔同咧，所以就有生法之分啦。嗱。怎样迷法呢？这里跟着说因明法性，性妄见生，就是指这个性觉妙明的真心能够有随缘的作用。现在呢是随这个染缘染污的缘，所以呢就产生这个无明。因有能明的无明，因明法性就是因为有能明的无明，所以呢就发生这个无明业相。众生因为迷了这个妙觉真心，记得吗？前面说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，即是妄想呢若想加明依本觉理体，因此呢就发生这个业色之性， 即是无名业性，因为这个无名业相是不思以分，就变成不思以变，由这个无名的力呢分于这个本觉的体，所以就展这个本觉的智光变为能见的妄见，叫做性妄见生。这四个字呢就是前面经文所讲所记妄立生以妄能，从不竟无性不竟有。昨晚讲过法性是本来无所谓妄，无所谓增，根本是离一切相的，离面明之相，不竟无法无众生的分别。但是因为有能见，有这个无明业相产生这个能见的我，所以就必有所见的境界。于是呢在能见相之中呢妄现出这个境界上，因此呢就有这个能和迷所对待。我是能见，他是所见，所以就有自他的分隔。既然有能有所有自有他种种的不同呢，咁所以呢从不竟无之中而产生种种的名相。不竟无能无所无名无相，清净本然直照不二的真心之中，妄成究竟有的能见所见，有名有相的境界。这一点呢就是前面经文所讲无同而中次然成义。这个呢就是众生颠倒的因。因为有这个能有这个所呢，根治呢此有所有，非因所因，自所自相，了无根本，本此无自，建立世界，及之众生。如果只是读这几个经文呢很难明白，是不是？现在我写出来呢，是吧，此有所有是指什么呢？是指这个无明为能有，业相为所有，所以是此有所有。有了这个无明就发生为有这个无明业相，又进一步呢有这个无明业相为能有，为这个有，为此有能见相是所有。无明呐，无明业相是三世之中第一个世，能见相是三世之中第二个世。由这个能见相是能有，所见相的境界相是所有，因此叫做此有所有。明白吗？此有所有呢，包括了一念不觉生三世。无明为能有，业相为所有，咁叫做此有所有。另外一种讲法呢，无明业相是为能有，无明业相是第一个世，第二个世是能见相呢为所有。再进一步来讲呢，能见相是能有，是此有，所见相所见的境界相是所有，因此叫做此有所有。非因所生是什么呢？因就是依靠的意思。这个无明为能有，非因所因，无明为能有，好像这个无明呢是为这个心世上为所有的之所依，为所有无明业上好像为能有所有之所依，之所依所因。但是呢所有的三世相似乎是能依， 这个三世这个能见相和所见相是依这个无明业相，是这个能见所见的，这个依这个能见份所见份呢，就似乎是为能依，这个无明业相是为所依，这个能见相和所见相依这个无明而有的，似乎是这样，其实不是。其实无明呢，不是真为三世之所依，三世亦不是真为真是能依，因为无明业相本来是空的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空中的花本来没有真实的体性。当我们现在的眼有无病看到空中很多花的时候，空中是不是真的有花出现呢？是没有的，空中本来是清净的，所以非因所因，好像这个能见分所见分是依这个无明业相而有，但实际呢不是真，这个无明业相非是真实为三世相所依的，叫做非因所因，自所自相，了无根本。众生因为迷了呢，以为能妄见是能住，境界上为所住，即是能见分，即是这个妄见为能住，境界上为所住，实际上来讲呢，能见的见分同为所见上的相分呢，都是虚妄，等于什么？等便如前便所讲呢，醒目见灯影，眼睛有无病，因此就看见这个灯光有五色形影，实际呢这个灯光是碍眼的人看见有花啫，有影啫，我们没有无病的眼来看呢，是了无所有，根本就没有形影的。是什么呢？就为是一心，即是说我们众生迷了这个真心呢，以为能见分是为能字，所见的境界上为所字，实际上来讲呢，能见和所见呢都是虚妄不真实的，根本没有实体可得，所以叫做了无所有，是唯有什么？唯有一个真心，本始无字，建立世界及之众生，因为众生迷的缘故呢，所以认为有能字所字，有能字所字的真心，然后呢虚妄建立这个三土的世界。记得什么叫做三土啊？什么三土啊？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义土，杀上庄严土。实际上呢是无能字所字，这个真心根本就无能字无所字，但是因为我们众生呢迷了这个真心，认为有能有所，那依此呢就虚妄建立了什么？建立了九法界众生所居住的国土，即是声闻现觉菩萨同埋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出生，九法界圣人同埋凡夫咁多众生，咁呢一几句说话咧，系总明咧明总讲出九法界三土众生嘅颠倒因。颠倒因系乜嘢？就系、是、一个无明。呢、这个无明系咪有真实嘅咧？不是，无明都是妄言的，无明是为依这个真心而妄言，一念不觉而有这个无明业相，有这个无明业相再妄言九法界圣凡一切之相，即是说我们这个生心世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现在我们你们坐在听经或者我在讲经， 好似煞有其事咁樣啊！我喺度講，你喺度聽咁，實際而家都係幻妄不爭，哦，係應坐水月道上啊，大作夢中法事。我哋而家喺夢裏做法事，做法事都好過做其他事啦，係咪啊？嗱，跟住咧。因为众生迷的缘故，见有能见所见，有境界上为能这个能见分为能字，境界上为所字，等于什么？等于醒目见灯影是一位，实际呢这个灯影是假的，了无所有的，所以呢就说根本了无根本，没有一个根据，实际的根据是假的。跟着说迷本然明，是生妄，是生开妄，妄性无体，非有所依，将若复增，若增而非增，增而性，非增求复，往成非相。这段经文呢好像很深，但是呢我们再详细分析一下呢，我们就会明白了，这段经文就是讲出五成的因果，记得吗？前面第一卷说知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，皆由不知两种根本错连收集。前面讲过，这个经文是讲过。而家话一切众生迷本然明，即是迷了本然本明的真心，因此产生开妄的身心世界。无论是生的正部或者是世界的依部，本来是没有实体的，等于什么？等于空中的花，水中的月影，镜中的影像，灯的影。空中的花没有实际的，水中的月你揸不揸到的？没有、啊、镜里面的像你照下镜，照下镜可不可以在镜里面拉一个你出来呢？没可能的。灯的影，五色幻影是假的，是因为眼有毛病才看到，根本呢是非有能依和所依，没有能依的无明业相，也没有所依而往生的身心世界，唯一真心，心外无法。因此这部经呢就回四科七大都是二类众生，由这个一心妄言这个身心世界，身心世界为是一心，所以呢说四科七大皆是二类众生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 叫做四科七大啊？记不记得？应该很熟的啦，是吗？四科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界，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色、啊、包括世，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是二类众生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话：知法从本来，上智即灭相。即是话这个上智即灭相，就是指这个二类众生。诸法就是包括这个四科七谛，一切法本来呢就是它的性呢就是上智即灭的，根本就不生，不生所以不灭。金刚经也说而来是一切法，即是法法。既然是四科七谛，都是唯一众性，唯一真心，所以一切法都是法法咯。这个呢就显示这个真呢是不变的，妄呢就本来是空的。这样又何必又怎会是要灭这个妄，回复这个真呢？既然没有妄，就不需要说灭妄归真啦。所以说终将若复真，若真而非，真而自性， 他说如果你想说灭妄而归真的话，你就这个想念想这个真这个念头已经不是真实的真义自性了。因为真义自性是离念自相，既然是妄本空，真本来是直，根本就无妄可除，亦无真可复。现在想灭了这个妄心而恢复这个真心的话，就这一念这个念头是想恢复真心，这个念头已经不是真真实实的真义自性了。以其有能修所修嘛，你想修行，我能修，然后证得这个真义自性，就有所修，有能修有所修，有能证的所证，这个想念呢已经是错了。要怎样才是不错呢？要应该知道修而无修，证无可证，即是说这部经所说圆满菩提，证了菩提了，归无所得，冇嘢俾你得到。你以为啊，我证咗菩提啊，揽住一个嘢，好好啊，好好，冇嘅。哦，圆满菩提归无，即系证无所，你明白咗咧，修无所修啊，不修而修，证无所证，不证而证，咁样咧，然后咧系真实嘅真心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你不知道修无可修，亦不知道证无可证，那你就这个就是有执着，有执着这个念头就不是真心了。哦，如果你反正是有这个妄起这个念头，想灭这个妄，复这个真，这个念呢，有这个念执着去修，这个时候叫做研修，记得吗？不是真修，不是见性而修。那么侥幸呢，就可以证得这个小乘的阿罗汉果或者现觉，不侥幸呢，就堕落天魔外道。所以古人说呢，欲除妄想从真病，才向真义亦是邪。你想说啊，我现在成佛啊，想成佛，想这个想就是妄想，就是邪知邪见。那你说那我究竟应该怎样啊？在作大理来讲呢，是要想成佛，是要发愿度众生，但现在是讲第一二谛真谛理来讲呢，是没有这个念头可得。哦，若想灭这个妄而归这个真，这个已经是有生有灭的心，而这个生灭心为本修因，而求归不生灭的性，这个不生灭的真相的性，那不生灭的真相的性亦变成生灭了。因此就说欲真而非真，真而性，非真求佛，往成非相。这里呢是讲明外道和天魔的因果了。因为根本就是不是真的，而希望非真，即是说根本没有这个根本不应该有这个真的执着存在。如果执着这个真而存在，希望去灭妄归真的话，那呢就变成呢是有非常非常，真不是实际，变成什么？变成外道。外道呢是苦修，以现前呢是以这个妄心，现于这个妄境，所谓妄上加妄，那所以往成非常。以这个不是真心的妄心而求恢复本来的真心，反而增加这个狂念非常的妄想固执，因此呢变成心外求法的外道，同埋贪恋三界层路的天魔，或者堕落来天造天魔的见索。 即是说争议自性是利命至上，根本就不需要执着有个真有个妄。如果你执着是要灭这个妄而归依真的话，就有这个生灭的心。生灭的心呢不是正得争议的根本，所以呢就会堕落这个外道。什么叫做外道？心外求法，不明白一切为心。嗱，呢个经文咧又跟住又话啦，非生非智，非心非法，转转法身，生力法明，分已成业，同业相感啊，因有感业，相灭相生，又是故有众生颠倒。前面咧系讲呢个众生嘅颠倒的因，而家咧呢一段经文咧系讲六道众生的因果啦。六道众生啊，法本嚟系无生嘅，妄见有生；本嚟无所自嘅，妄见有所自，叫做非生非智。本来是非生 无生的，你望见有生，本来是无所自，你望见有自，叫做非生非智。非心非法是什么呢？心是能见，法是所见。法本来是无能所，真心是无能见所见。众生因为望见有能见的心同埋所见嘅法，即系非心非法咯。由于有能见所见啊，辗转发生，从细至粗。点样讲啊？有能见法就有所见法，所见法咧就能所对待咧就起自分别，起自分别呢个叫做咩相啊？自相。繼續去咧，叫做相續相。相續相之後咧，係又點啊？執取相，執取相執著有我有法咧，於是咧就計名字相。有呢個名字相咧，啊呢啲嘢好，呢啲嘢唔好，我中意呢啲，我唔中意呢啲，就有愛會採捨之心。計名字相之後咧，就作業啦。作业之后呢就要受这个果报啦，所以辗转发生，生力发明，分而成业。辗转发生就是由这个能见所见，就产生呢从细至粗，由一念不觉生三世呢，辗转发生这个智相、相作相、执取相、计名智相、起业相、业系苦相，就至六粗。咁呢个生灭嘅力咧，渐渐发明咧，就内有六根，外有六尘，中间有六色，于是咧就分别人我是非好丑取舍作业，作业就系起业相，起业相之后咧，依住嘅业咧去流转啦，所以作业流转叫做分而成业。有咗业之后呢，业为苦本啦，所以同业相感。业呢彼此同作呢个人天嘅业呢，就感到人天嘅果报。如果同时作呢个三恶道嘅业呢，就招引到三恶道嘅果报，叫做同业相感。因为有这个业力招感这个果报啊，所以就相灭相生了。所以说因有感业，相灭相生，又是故有众生颠倒。因有感果的业，业尽了，就这个苦果就熄了，叫做相灭。业未尽之前呢，又再作业，再作业呢， 就令到我哋苦果相识咧，而再感苦果，叫做相生、相灭、相生。意是咧呢一个地方生就响嗰个地方灭。譬如话我哋响呢个印度生咁，就响前世做乜嘢，或者前世响天上灭，或者我哋前世咧系做畜生。啊！而家做咗人，而家喺印度出生咧，誒前世喺呢個畜生道就滅啦，所以係此生彼滅，彼滅彼生此滅。誒，我哋現在咧係喺呢度此滅，就喺呢度死咗，死咗咧就去其他嘅地方投胎啦，或者上天，或者落地嚇，咁就彼生此滅，生生世世業果相續不停。这个呢就讲明这个众生根本是无的，从不境无而至有这个不境有。那有不境无而至不境有是从什么来呢？从这个惑、业、苦三种来的。三种呢都是颠倒，由这个颠倒的缘故呢就有这个众生颠倒，有这个惑、业、苦三种烦恼咧，系连环勾锁咁样啊，不断咁样由呢个烦恼嘅惑而作呢个业，作呢个业咧而受呢个苦，受苦嘅时候再作业啊，再生烦恼，再作业又再受苦，咁所以咧有呢个众生相续嘅颠倒啦。